的祖国，祖国生日快乐，五星闪耀，即是华夏最美中国红。今天我特别穿了红色的衣服来主持十月一号的节目。 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慢慢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品牌。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 环游四季的爱。今天呢，同时也开启了2021年的第四季，也就是说，2021只剩下最后的三个月喽。刚好我们可以在国庆的假期七天，给自己储备满满的能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能够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时光。 期待到满霞光，我何其心声与你怀，唱一杯血流淌，三通当福共享，听令起了脊梁，五国万疆一人来，千年不灭的信仰。 一角日与月悠长，花大地只花一隅，山与河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 为炎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浮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光阴一生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我和你心神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南通党国共享，听里积乐寂凉。五国万疆一人爱，千年不灭的 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你知道吗？这首《万疆》是李玉刚携创作团队，他们登上长城来寻找创作灵感。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骄傲，蜿蜒曲折的长城如巨龙般盘踞在崇山之巅，与天地遥望，共同见证着历史风云的变幻。所以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长城内外，在炎黄子孙所在的百万疆土之上，一片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在这个下午，在国庆节的下午，听这首歌也超级的有感觉。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任何想和我互动的想法，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今天我可真的拍了好几张照片呢，有北京晴朗的天空，有穿着红红的衣服，最美的十月天，最爱的中国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一个享受国庆假期快乐的朋友，此时此刻都有相当强烈的骄傲和自豪感吧。继续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这首歌，在这个午后听上去也会让你感到很燃，星辰大海。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海底的蜂蜜。 It's my dream,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盛开在黎明。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出现在还有期待。 发行在今年一月的这首歌，自发行以来就受到大家的喜欢。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这首非常受欢迎的单曲，它是来自就是我们喜欢的黄霄云啊，演绎了这首《大爱》的单曲，他的声音呢温柔却不失力量，随着旋律的层层递进，字里行间的感动仿若瞬间能植入人心，触动着每一位听者。我愿变成一颗恒星，守护海底的风鸣。It's my dream,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虽然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但是爱始终未曾离开。那些不经意间的温暖瞬间都化作大海，倒映着星空，让人难忘。这首歌呢也成为很多朋友心中的挚爱。下午的4:18，这里是北京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少年，谢谢你在收听由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浪潮 Listen to One。 关注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风起之处，天气就会变得不错。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我 什么不同，只要你愿望希望化成一道想象，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终于属于你的胜局，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Listen to one。下午的4:22:33，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巧克力韩寒丽，没错，我在直播，而且星期五啊，一定会有点歌的环节，所以呢，我也很早在我们的微博上告诉大家，今天是放假的日子，如果此刻在哪里啊，很想送歌给谁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微博告诉我，比如这位牧童遥指杏花村0716，他要点播《七里香》。 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耍着银具，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带你的滋味，麻烦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是非。 要说90后的记忆里哪位歌手出现的最多，那应该就属周杰伦了。他的经典歌曲可是多到数不胜数，在他众多的情歌系列当中，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七里香》，因为他不仅呢曲调非常的好听，就连歌词呢也充满了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想问你，你知道吗？为什么这首歌会叫《七里香》？来来来，浪潮 Listen to One 告诉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研究歌曲背后啊每一位音乐人他的用心。周杰伦呢，他在2004年发行的《七里香》专辑同名专辑，这一首歌呢，他是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名诗《七里香》作为新专辑的名字，对，就是从席慕容的那一首诗开始的。而那一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了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雨香。想不到吧？这首歌的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你也可以去读一读这本诗集，就会更加了解这首《七里香》的用意了。下午的4:28，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上半时段就到这里了。各位小伙伴们在听歌的时候，放假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话呢？都可以登录我们的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下半时段，韩立继续陪你听歌。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制造浪潮。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00-5:00，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谢谢你来浪潮，我是浪潮里的韩丽。国庆假期快乐！下半时段第一首歌是我送给你的 ，Honey。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梦随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 起了也没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 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 Honey Honey 是放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广播当中送给听众朋友的，因为里面可能也包括了你的一部分哎心里的话，平常真的是没有时间陪你的 Honey， 现在七天终于有了吧。说实话哈，对于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怎么听过孙燕姿的歌曲的话，我特别特别推荐这张专辑，尽管当年这张专辑可能是孙燕姿所有专辑当中有点滑铁卢的一张专辑，由于在宣传策略上的一些问题，导致这张专辑呢可能和她过往的时光专辑比起来没有那么的大火。可是过了这么多年，16年后，我依然觉得如果问我最喜欢孙燕姿哪一张专辑的话，我一定会说完美的一天。不管是当年她染了红头发在海边的那个专辑封面，白色的裙子，蓝色的靴子，还有她那非常让人明媚的笑容。首先，完美的一天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可怎样的日子才算完美呢？一定是心态的完美，不会对生活的所有的不愉快斤斤计较，更专注于自己所热爱的一切。我会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把好听的音乐，过往的在我的个人私房歌当中非常喜欢的与你分享，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总觉得在十月天啊，有很多幸福的女人成为了十月新娘，而这首孟蔚的 I Do 一定是代表了她们的心情。在这样的好天气，在国庆节的下午，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听这首歌会幸福的。 在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套进我指尖。 Listen to why. 兜兜转转，最后嫁给了初恋，所以 Carrie 莫文蔚在唱这首 I Do 的时候，真的是往事缠绕，许许多多都会让自己苦尽甘来之后拥有了幸福。下面这首歌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小朋友，他说：“丽姐，我明天要出嫁了，快为我送上一首歌吧。”哎呀，我可赶上了。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Take it away。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鸟儿的高歌唱着不 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重新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婚礼进行曲，估计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有很多小伙伴要参加婚礼，这个婚礼进行曲一定会听到的。而这一首歌呢，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估计在这个时光里，你经常会听到在一些婚礼的现场会演唱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陶喆在2006年的专辑《太美丽》当中，而且这首歌也是他和 Jolin 蔡依林的第一次合作。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呢，就是他当中的那段 rap， 特别把这个在婚礼现场啊，牧师的那一段话呢，用这个饶舌的感觉和大家分享了，让我们觉得哎，带了一些些的俏皮在里面。还有就是这首歌让人惊讶的是，我其实之前哈、有一大段时间里我没有仔细看这首歌的作曲是谁，后来发现作曲就是我们 Listen to One。对，飞儿乐团当中的阿庆，就是刚刚那首歌呢，是陶喆作词，阿庆作曲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啊，所以 FIR 的阿庆真的很有才华，他写了太多太多的作品，在歌坛喽。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语气重。白发青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叹息向西落，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 浪潮 Listen to One，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雨气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琴上心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